还有青春的人 容颜。 got no reason Turn out the light. There

间，重新回到从前，我宁愿不曾改变。我们像两个平面上的点，像脸却各自两边，谁浮化着面似过眼

薄薄的翅膀。我已经虚度了时间，它经过我，疲倦，像从未被爱。 甚至都荒唐的你的我的混成一团那扰乱因果空洞的复杂的新的旧的无法分割吞噬我惩罚我 在那大街小巷，剪断了它还嚣张，我的嘴在说谎，说得那么漂亮，说我早就忘了你，像月一样的俏脸庞，嘴巴一边忙啊忙，一边回想那旧时光，剪不掉的是你带泪的脸，还真是烦。多少原因将我绑在半夜屋顶上，一直没再爱一个人，如今就是这样，因为故事跟你说了一半，

reflection into one. Cause it's like you're my mirror. My mirror's staring back at me. Staring back at me. Oh. 起点。